王菲呢，曾经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一直在梦游，一直游离在生活之外。不过呢，看到现在微博上面的她呢，就知道她早就已经回归了。继续来听听看方大同这一首歌曲呢，来自方大同，叫做《如果爱》。 如果爱没有麻烦，我不会吃不下米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。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难。这个世界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第一次有动那是美，爱情却不是绝对。很远，累不累？一加一不是好像你的不觉得逻辑，我不问完美是什么，怀疑是什么，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。如果爱没有麻烦，我不会吃不下米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。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难。整个世界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黑夜有了你越美，让日子越别困累，越憔悴看不见，我要爬上一座天梯。相信言语，我不管完美是什么，唯一是什么，每天我是什么无所谓。如果爱没有那么烦，我不会吃不下晚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。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难。整个世界在转， 才会越来越坚强。谁叫

到的来自容祖儿的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呢，是收录在她《我的骄傲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。接下来一定要温岚，她有非常扎实的声音和专业的唱功。你看她这张专辑《有点野》当中的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北斗星》。